一思想凝聚力量，以坚决有力行动将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是打赢疫情防控硬仗的关键所在。本港新增1272宗新冠病毒确诊，当中538宗是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734宗是核酸测试阳性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有超过118万人染疫。早前一连三日全民自愿快速抗原检测，经平台情报的阳性个案更新至3142人。另外，医管局再情报多62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8735人离世。日经平均指数报27019点，升17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6.23美元，卖出1977.3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25.37，瑞士法郎0.934。加元是1.256，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09，欧元对美元0.746，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周八点，强台风马勒卡集结在硫磺岛西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低。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正常啦，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以为粟米片是比较健康的零食，但随时是高糖之罪。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筲箕湾、东欣苑、欢欣阁、青衣长安村、安眉楼、观塘和乐村、新安楼、荔枝角美孚新村、四期白老汇街101-103号、钻石山凤德村、紫凤楼、鸭脷洲村、利满楼、低座、上水彩园村、彩屏楼、天水围嘉湖山庄、上湖居三座、屯门大兴村、兴耀楼、沙田广林苑、福林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4月14日，李家超提交786份提名，报名参选行政长官。 新增1272宗确诊，今日公布放宽社交距离措施详情。 政府下周二起向长者提供免费快速抗原测试套装。 俄罗斯制裁398名美国众议院议员，美国向乌克兰再提供8亿美元军事援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4月14日嘅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嘅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嗱，随住第五波嘅疫情咧，而家相对缓和一啲啦。特首林郑月娥寻日喺抗疫记者会嗰度都话会预期喺下个礼拜四啊，即系21日咧起就会分三阶段咧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咁今日就会咧再交代一啲放宽嘅细节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住啦。咁嗱，随住考虑会放宽呢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啦，咁可能咧，亦都會喺第二階段啊，喺有關啲本地遊啊、公海遊嗰啲咧，都可以做多啲啊。見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咧，都講到話，如果參加呢啲本地遊嘅團友，第時可以做得翻啦，就可以喺出發之前咧，係要先做呢個快速檢測，咁啊可以確保啲團友咧係有冇去染疫啦，亦都可以咧將本地遊嘅人數限制放寬啊，咁啊。除了話限30人之外，可能會再擴闊一啲咁。不過就話正同業界咧商量緊點睇。如果做翻本地遊啊、公海遊呢一類，有幾大信心咧？對於業界嚟講，喺一啲限制之下，譬如一啲條件之下，譬如就係啲團友要先做一啲快速測試嘅咁，又可唔可行咧？咁對於呢一啲本地遊、公海遊做翻嘅話，對業界、旅遊業界嚟講啊，幫到幾多咧？1872311，會唔會你都係業界人士或者一般嘅市民點睇咧？1872311，電話旁邊有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早晨。 早晨，蕭樂文，早晨。 早晨，姚柏良。今日應該就會再公布多啲社交距離措施放寬嘅啲詳情啦。你估計會唔會咁快第一階段就已經係開翻呢個本地遊或者公海遊，定係都可能喺第二、第三階段先會出現咧？ 其實前日喺財委會特別會議上面咧，我都特別係去追商經局個局長啊邱騰華先生啦，即係其實業界一路都期望其實可能可以喺首階段咧能夠重啟呢個本地遊嘅，因為其實本地遊咧，大家知道其實就由2019年12月推出，即係我哋個綠色生活本地遊鼓勵計劃啊，2019年12月尾已經推出嘅啦，當然啦之後就。每一波疫情都又要停下，咁其實真正做得比較長時間嘅就係講緊係舊年即係有一段時間香港嘅疫情相對係穩定，咁嗰段時間做得比較多少少啦。咁所以睇到其實一路運作以嚟咧，其實就我哋業界都係充分咁配合嗰個政府嘅防疫嘅要求，亦都係鼓勵即係我哋嘅業界啊，同埋鼓勵我哋嘅參加者啊，都係要注重嗰個防疫嘅。咁啊，客人嘅安全係為首要，咁亦都係唔希望為嗰個疫情帶嚟一啲即係壓力。咁所以其實過往嚟講一路都操作得非常之好。其實我哋都係依足曬政府嘅嗰個防疫嘅要求咧去做咧，所以其實都係運作起上嚟係好暢順嘅。咁其實喺第五波疫情即係爆發之前咧，其實嗰陣時其實政府已經係即係如果俾嗰啲已經打咗針嘅客人一齊去參與嘅話咧，其實已經係放寬到可以去到100人團嘅嚇。當然咧，如果冇打針嘅話咧，就限制喺30人或以下啦嚇，即係有咗個咁嘅上限，同埋啲交通巴士啊，唔可以旅遊巴唔可以坐超過嗰個座位嘅一半啊。嗰陣時有啲咁嘅局限，咁亦都有兩個層次嘅。嘅選擇嚇，咁俾嗰啲如果打曬針安心嘅，咁我哋導遊領隊亦都打曬針嘅，咁嗰啲就可以放寬到100。咁其實以目前睇翻而家個疫情嘅形勢咧，其實就都一路回穩啦。咁我哋都真係好希望咧，政府能夠響首階段，即係21日，即係希望一陣間晏啲政府宣布嘅時候，真係能夠將我哋本地遊呢方面嘅活動咧，可以能夠流入喺首階段咧就放寬啦。Okay. 因為其實業界都講真係已經停咗好耐啦，大家已經係即係業務冰封到基本上係即係你大家知道，其實兩年幾以嚟，除咗話斷斷續續嘅一啲嘅 本地遊的一些的業務之外呢、有少少的公海遊之外呢，其實根本上就是完全冰封的，因為跨境這個即是國際旅遊啊，或者跟內地的這邊未通關啊，一路都是困擾住我們，其實我們從來都未復甦過，也都從來都未有一個即是真正的即是業務上一個全面的恢復。 嗯，但我見係咪話阿邱騰華局長都有話同業界傾緊或者探討緊一啲如果做翻本地遊嘅防疫措施，包括導遊就要打齊三針嘅疫苗啦，一啲參加嘅市民又好啦，咁都要做一個快測，係咪有傾過呢一啲咧？如果要做快測嘅時候，你哋有即係同唔同意咧？因為要確認到每一個人都係要正確咁做啦，咁同時呢、這、一個即係如果做曬呢一啲啦，你覺得嗰個放寬個本地遊嘅人數可以去到幾多咧？ 我哋業界即係大家都係一路都好期待盡快可以放寬。咁政府嗰方面即係商經局旅遊事務處嗰方面亦都即係有去同業界了解啦，但係具體詳情就未有嘅。咁亦都正如我嗰日喺財委會特別會議上面去追邱局長，其實就係佢嘅回應就係佢比較明確講得反而係遊輪公海遊咧喺第二階段會重啟，但係本地遊呢方面咧佢就好似冇好明確一個答案。咁我哋好希望即係政府真係要考慮業界嘅意見啦。即係 條件佢都冇講到，即係如果做翻本地遊要有啲咩旅客要做嘅條件都冇特別講嘅。 佢有提到即係如果放寬30人以上嘅人數嘅話咧，就希望嗰、那個即係能夠做個快速檢測啦。咁我覺得。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即是你说如果是维持回我们疫情之前即是30人一团那个限制这样做法的话呢，即是主要其实如果客人如果他本身是已经是打细两针有个行一个疫苗的通行证，那我们领队导游工作人员呢也都打齐针的，那其实我觉得这方面即是做不做那个快速检测呢都未必是一个很大的需要。其实就當然咧，就而家大家知道，其實喺全民參與呢個自願快速檢測呢方面嚟講咧，大家都已經係習慣咗點樣做呢個快速檢測啦。亦都過去呢段時間，我諗大家有去翻工嘅，或者有工作嘅，或者即係有真係有必要要出門嘅，咁大家都係已經習慣咗自己先做咗個快速檢測先至出門口嘅。即係譬如好似我咁樣，基本上我日日都做快速檢測。即係保障自己、保障他人，亦都即係避免呢啲傳播鏈嘅產生。咁我覺得呢方面嚟講，如果係即係透過我哋綠色生活本地遊要重啟，咁樣去令到大家都係提高一個防疫嘅意識，又可以保障到我哋嘅客人，大家安心一齊參與。咁樣如果可以放寬到即係30人以上嘅時候，即係需要加個咁嘅條件咧，即係我諗業界亦都唔會反對嘅。但係就我覺得就係即係政府要考慮到就係嗰、那個具體運作操作上嚟講咧，即係點樣令到業界係能夠去方便，同埋客人能夠方便咯。因為始終如果一個咁嘅綠色本地遊咧，如果係太多嘅手續、太多不便利咧。咁對於嗰個客人嘅參與啊，或者我哋行業內業界去操作上嚟講咧，都係會造成好大嘅困難嘅。咁畢竟因為而家疫情係慢慢回落啦，咁大家其實都好期待可以能夠真係出去透透氣嘅。咁我哋好希望能夠盡快可以能夠恢復復辦呢啲嘅本地遊。其實過去呢兩年幾，業界真係發掘咗好多呢啲我哋香港有好好嘅大自然，有好靚嘅風景嘅地方。Okay. 咁啊，出去大家以其即係其實而家市民都基本上周末都盡可能都希望能夠出去透透氣。咁不如即係等我哋有系統地透過我哋嘅本地遊嘅團咁嘅形式，有系統地又可以追蹤得到大家利是啦咩事係咪？咁嘅情況下去慢慢去推展，等市民咧可以舒緩下身心，亦都等我哋業界咧可以能夠啲從業員啊有公開咁。雖然對企業的幫助未必太大，因為事實上那個政府那個所謂即係鼓勵金的資助額其實就好少嘅啫。咁更何況即係客人咧，好多時候都係即係要求旅行社又要個價錢又要好啊，咁即係行程又要豐富啊，咁所以其實我哋嗰個營運嘅成本都非常之高嘅。所以如果餐飲嗰方面放寬。可以起到起碼6人一台咁咧，我哋會好做啲咯。咁如果嗰個 所以如果本身如果你話一個團一車人可以去到四十零人啦，咁啊即係未必話需要坐滿曬成架車嘅，即係我覺得大家都而家大家出遊都希望能夠更加舒適咁更加安全咁去參與呢啲活動，所以呢方面我覺得希望政府能夠真係如我哋業界所願啦，首階段能夠放寬，亦都希望政府能夠主動咁樣同我哋業界去商討，點樣去能夠有效地可以重啟我哋嘅業務之餘，亦都係令到嗰個唔會對防疫呢方面做嚟咩嘅影響，啲負面嘅影響啦，亦都係希望為市民咧帶嚟多啲嘅，即係響呢個疫境之下。咁大家有多啲舒緩身心嘅空間咧。 公海遊咧，我想問，因為你話即係局長都講到話第二階段都可能會做得翻嘛。但係而家遊輪方面係咪之前都有啲公司又撤離香港啦，有啲又清盤啦，咁要做翻呢個公海遊又容唔容易啊？ 嗱，公海遊咧，大家知道其實就喺舊年七月份開始重啟，一路到即係接近年尾就停曬啦。咁其實當中即係只係兩間遊輪公司喺香港去經營，咁有一間就好不幸，即係進入咗清盤程序，即係本嚟佢哋做得幾好嘅。咁另外一間就因為即係佢哋本身係對新加坡嘅市場啊、香港市場嗰方面，佢哋有自己啲考慮啦。咁亦都係即係響嗰個疫情之下，已經係轉咗過去新加坡嗰邊營運。咁當然啦，即係五月份你話第二階段放寬俾公海遊去舉辦咁。起碼即係釋出一個好嘅信息，呢個係重要嘅嚇。但我哋覺得就係話，即係你話喺第二階段五月好六月好，即係能夠舉辦到公海遊嘅機會就好微嘅嚇，因為遊輪公司要重新去調配啲船啊翻過嚟，咁一個牽涉到一個要好長嘅時間，一個我哋做俗稱叫 lead time， 即係嗰個要提早，可能起碼兩三個月去規劃，同埋咧亦都一個好大嘅成本嘅。咁佢一定要係睇清楚香港呢個市場啊，我哋嗰個疫情嘅狀況啊，同埋我哋政府對於經營公海遊嘅時候嗰啲嘅防疫嘅措施嘅要求啦，同埋一啲嘅熔斷嘅機制或者嗰啲停航嘅機制呢方面，即係都要令到佢哋係能夠安心明確，咁佢哋先會有個動機翻過嚟咯。 OK 嚇。最後我想問一下，因為之前譬如取消咗禁飛令啦，九個國家嘅，咁另外都縮短咗啲入境人士檢疫期嘅，最少可以即係最低可以去到七日就可以個檢疫期就完㗎啦。咁呢啲嘅措施嘅放寬，有冇都令到一啲香港人喺呢啲條件之下都會嘗試出國去下旅行啊？有冇見到多咗呢啲情況？ 嗱，我香港人出游嘅意欲好強嘅，呢個都唔使講，大家都理解嘅，因為過往嚟講，即係每一個香港人都。即係平均嚟講，每年都起碼有幾次出遊嘅咁嘅一個生活習慣啦，係生活不可少嘅一部分。咁但係就即係而家，畢竟係疫情之下，即係就算而家縮減到回港只係得七日都好啦，七日嘅檢疫隔離都好啦。但係即係呢度始終係要成本嘅，一個時間成本，一個金錢嘅成本，亦都係面對一個航班熔斷嘅好不確定性。即係可以講話去出得到去，翻唔翻到嚟都未知係一個，都有個未知數。喺咁嘅狀態之下咧，其實即係查詢嘅人可能多，了嘅人比較多，但係真正付之實行嘅，揾托過旅行社真係去幫佢安排行程嘅，就真係寥寥可數嘅。咁呢方面，所以就話即係我哋香港一日嗰個疫情唔解決，唔控制好，我哋一日未通關復航咧，整個行業咧。都好難講話復甦咯。咁目前嚟講就我哋睇到嗰個航班熔斷嘅機制咧，即係嗰個係喺由一號至到呢個今日14号啦嚇。咁其實睇到最新最 update 咧，都已經超過10班係熔斷咗噶啦。咁其實都對好多嘅即係回港嘅港人啦，或者嚟工作嘅人士啦，咁都係即係造成好大嘅困擾。大家都要兜大圈翻香港。咁呢方面即係。我覺得政府都係需要即係適時去檢視嘅，因為防疫的方面，我哋當然大家都明白外防輸入係重要，但係我諗呢個唔係一個唯一嘅手段嘅，因為一定係要外防輸入要做好之餘，我哋自己本地我哋嘅最緊要我哋能夠有足夠嘅一個檢疫嘅措施，能夠喺佢進入社區之前咧，能夠將呢啲個案捉得到，能夠係有效咁去治療，有效咁隔離，咁呢個可以先至一個全面嘅一個即係。防疫抗疫的方法，如果純粹話即係透過一個熔斷 航班呢，我覺得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唯一係需要做嘅嘢咯。 好，唔該曬姚柏良。姚柏良係旅遊界立法會議員，點睇如果嚟緊真係可以開返一啲本地遊啊，一啲公海遊呢 ,187-2311。另外今日都話啦，特首林鄭月娥都話會預告啊，會公布一啲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嘅一啲安排嘅一啲詳細情況嘅，咁會唔會包括埋呢一啲停咗業嘅處所又喺啲咩條件之下可以復返業呢？咁包唔包括美容業喺一定條件之下要復業呢？電話187-2311。請一位嘉賓啊，有資歷架構美容及美髮業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主席楊蜜君，早晨。 早晨。 早晨，楊蜜君，點睇今日如果公布一啲嘅詳情，對於美容業界復業嚟講點睇啦？會唔會都估計喺一啲一定條件之下先至可以復業？你哋嘅準備係點？ 好，我哋期待好耐噶啦，因為今次嘅停業咧，就差唔多有105日嘅，啊，咁係3个几月嘅一個停業啦。咁所以我哋好多同業咧，其實已經陸陸續續咧就翻去自己嗰個美容處所，咁就即係全面消毒啦，咁啊做好曬準備嘅。咁都有聽到一啲嘅消息，就係政府係想喺一啲特定嘅場所做一啲快速抗原嘅測試咁樣。咁但係我哋認為呢個就唔適合喺美容行業，因為首先第一樣嘢，我哋已經係即係準備施行呢個疫苗通行證啦，即係話我哋所有嘅員工全部都打曬針嘅，而我哋嘅客人又嚟幫襯我哋咧，佢最少都要打一針嘅。咁我認為喺呢一個情況之下，如果客人本身冇健康，即係不適啊、身體不適啊、冇健康問題嘅話咧，我哋認為唔需要即係再做多一個即係快速抗原測試啦。 但如果真的要这个条件才可以复业，那你们都要做的啦。那这个的准备或者成本上面有没有计过多了多少呢？ 成本上面的话，因为我们都有了解了，就是出面那些快测呢，那个价钱就分别很大的。 嗯。 那我们到这一刻都未看到政府是不是会指定品牌，就是指定一定要某一些，定是佢只要係符合呢一個即係香港銷售嘅一個標準咧，咁我哋就可以用。如果係咁嘅話咧，即係最平可能講緊10多蚊，就已經可以買到啦咁樣。係咁，但係貴嗰啲可能講緊100几-20蚊都有。咁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個美容院佢幾細都成講緊4-5个員工嘅，咁再加埋客人嘅話，佢每一天嘅成本會增加即係都唔少。咁但係如果你講緊中大型嗰啲嘅話，讲紧一个铺头可能有成30-40个员工嘅，甚至于50-60个员工嘅，再加上客人嘅时候，那个成本会好高啊。咁但系另外一样嘢就系，其实要测几耐咧，即系要去到某一个数字，确诊数字去到几多，咁先至停止呢一种嘅测试咧，咁样。咁我哋都希望系政府有一个即系比较明确少少嘅一个指引出嚟啦。咁同埋。是不是只有美容要測呢，是還是大家都要測呢？我們可以明白政府希望捉到一些即隱性的一些即是確診者，希望保障到市民的健康。但是如果你只是少數的行業這樣做，你又不是所有的行業都這樣做，那 我其實看不到這個成效有多少度。 剛才你提到說客人，即是你們如果真的這個措施要在美容業做要進去的人要做快測的話，你們都會提供快測給客人，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是我們知道呢，我們有些行家呢私底下呢都有做這一種的準備啦。其實 即買定一方手羅定 買定，沒錯啦，沒錯，他們買定了。那買定的原因是因為呢都希望如果真的政策實施了下來，不需要出街去撲啦。那市面上現在看下去那個供應都算是充足的。那但你不知道如果政府今天一公布會不會引起搶購呢？這個未知的。所以我知道有些行家都買定一部分，就算不給客人用，可能都給員工用咁樣咯。但是可以不做，就我們認為疫苗通行證已經是足夠，可以不做當然是最好的。 這個提供給客人，即是客人來到你們譬如美容院你們店頭，跟著先至是做這些快測，那樣會不會都要一些空間有些時間要給一些客人這樣做，會不會有風險呢？因為你都要除下口罩去做的嘛。 其實是的，因為如果你給的客人是自己在家裡，如果你是個客人你一定不願意的嘛。我來幫襯你我已經給了錢了嘛，是不是？ 咁我又要自己買嗰個快拆仔。咁如果你要叫個客人，嗱，你幫襯我之前啊，咁我先俾咗你。咁你喺屋企拆完，或者你揾個公共空間，你拆完先入嚟，你又首先唔知道嗰個係咪佢嘅。第一個，第二個就係佢喺出邊拆，佢都唔方便。咁你啱啱講得好好，呢、這個亦都係我哋擔心嘅地方。如果你要個客人喺一個獨立嘅地方，當然我哋美容院九成房間都係。即係都係獨立房間啦，即係就算唔獨立都有屏風。咁但係係咪一個恰當嘅咧？我哋有好多個服務其實唔使除口罩嘅，比如話你脫毛，比如話你做緊指甲，比如話你做緊一啲減肥嘅儀器咧呢啲嘅，其實我哋唔需要除口罩嘅。咁但係你要個客人做快速測試嘅時候，嗰、那個過程當中撩鼻，咁我哋都聽到。即係而家有啲人講話有啲員工試啊咁樣，咁佢哋都會即係可能會打一次啊咁樣，咁成日都有個風險喺度。所以我啱啱就係提到一樣嘢，就係、是、如果真係要透過呢一種模式，我認為應該大家一齊做，真係揾嗰個即係隱性嘅嗰個傳播鏈出嚟，而唔係某啲行業做。 Okay. 即係有某啲行業做，就有啲人可能佢有，你都唔會知嘅。 嗯，明白。嗱，我哋八點半之後再揾你傾多一陣，好嘛，楊偉君。 OK， 好， 转头打俾你。杨亚军咧就系资历架构美容及美发业行业培训咨询委员会主席，会唔会你都系呢段时间一啲受影响嘅行业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一小时。美国白宫表示，拜登向泽连斯基通报美国对基辅当局持续支持的最新情况。泽连斯基在社交网站表示，同拜登讨论额外一篮子防卫事宜和可能提供的宏观金融援助。双方又评估俄罗斯犯下的战争罪行，并同意加强制裁措施。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乌克兰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有过千名乌克兰士兵投降，又说原本由乌克兰武装分子控制的马里乌波尔市港口，在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期间已经获得全面解放，市内乌克兰军队和武装分子残余已经被包围，突破封锁已经不可能，包括外国公民在内被乌方扣押，在港内船舶上的所有人已经获得自由。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警告乌克兰，如果企图破坏以及攻击俄罗斯境内的设施，俄罗斯将对首都基辅等地的乌克兰决策中心发动打击，形容俄军一直保持克制，没有攻击的基辅市目标。在本港，政府宣布家长或监护人可以由今日上午八点开始，为已接种两剂科兴疫苗满三个月的三岁至十一岁儿童网上预约接种第三剂科兴疫苗。同时已经接种三剂科兴或伏必泰疫苗的六十岁或以上人士，在接种最后一剂疫苗至少三个月后，今日上午八点亦可以上网预约接种第四剂疫苗。日经平均指数报27148点，升30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3.71美元，卖出1974.7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25.46，瑞士法郎0.935，加元1.256，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746，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日间炎热， 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低。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星河名居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另外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电话机楼。咁另外有宗交通意外噶，就系车公庙路回旋处。咁啊，虽然现场冇挤塞，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啊。就系车公庙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就好似一场长途旅程， 面对沿途未知情况，绝对需要有人同你一起解决问题。 精灵一点，抗疫加油站有医生即场解答你问题。 听众如果有抗疫疑难，欢迎透过健康热线18723111或者 WhatsApp 至9687-2774留低问题，就有机会等医生即时为你拆解疑难。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3点，精灵一点与你同心抗疫。 阿立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Pixel 的 George， 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2022年4月14日，李家超提交786份提名，报名参选行政长官。 新增1272宗确诊，今日公布放宽社交距离措施详情。 政府下周二起向长者提供免费快速抗原测试套装。 俄罗斯制裁398名美国众议院议员，美国向乌克兰再提供8亿美元军事援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特首林郑月娥寻日喺记者会都讲到啊，话会如期下个礼拜四咧系。下个礼拜四起咧，分3个阶段咧，系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今日就会讲更加多嘅详情啦。咁一啲关闭咗嘅处所可能要复翻业，会唔会都要喺啲特定条件下咧？包括就系要做快速测试啊，先可以开翻咧相关嘅职员或者客人要入去之前，系咪都要做快速测试咧？咁头先就讨论到呢一点喺美容业方面嘅。继续个电话旁边咧有资历架构美容及美发业行业培训咨询委员会主席杨伟君，早晨。 早晨。 杨玉君，我就想问一下啦，因为呢段时间即系停咗业啦，但系而家都预计可能下个礼拜四咧有机会系即系开得翻，包括可能你哋行业嘅，有冇话收到啲客人已经即时话要预约啊，或者有冇问到啲咩条件先可以入去啊？有冇一啲咁嘅客人啊查询生意上面嗰个反应又点咧？ 有嘅，有嘅， 嗯， 因为客人其实都期待咗好耐，我哋今次嘅停业咧就去到105天啦，即系去到4月20号，3个几月嘅时间。咁所以即係好多客人嘅查詢，所以呢段時間我哋都之前停業咧，即係期間咧就好多員工都係放緊假嘅。咁呢個星期開始都差唔多都開始翻工啦，咁啊做好準備咁樣。咁但係喺早期嗰個預約方面咧，都係清翻之前啲客人已經買落咗嗰一啲嘅服務咯。咁所以未來我哋預期我哋開業嘅頭一兩個星期應該都係會滿嘅。 嘅預約都會滿嘅。 嗯，所謂清翻之前嗰啲嘅意思，即係買套票，咁所以就之前未用嗰啲，就而家要啲客人用嘅時候，就叫做清翻之前嗰啲，係咪咁嘅意思？ 係一部分啦。咁其實我哋有啲服務就唔係一次過做大嘅。即係舉個例子，如果你脫毛咁樣咁啊，咁佢唔係一次過做大嘅，佢可能係買一個服務，即係脫毛服務之後，佢要隔一段時間咁啊，就翻轉頭出嚟繼續脫毛咁樣。呢個第一啦。第二個就係我哋有啲服務好似紋眉咁樣，咁佢大約三個月後咧，佢就會開始有啲顏色可能會流失啊，會走色啊咁樣啊，即係會甩色咁樣。咁佢就要補翻色嘅，咁但唔係個個客都係咁樣，咁所以呢啲客佢都要翻轉頭嘅，又或者好似指甲咁樣，咁佢會長噶嘛，咁、你長嘅話，你呢段時間即係冇得做，咁你只係叫只能夠叫客人自己錯短佢啦，咁所以好多客人都好心急，佢都會翻轉頭嚟，即係繼續去即係去做翻嗰啲指甲啦，因為好多客人嘅指甲都斷咗，咁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 所以距離下個禮拜四啦，仲有一個禮拜啦。如果真係可以如期第一階段就復翻業嘅話，你哋有啲乜嘢要準備咧？除咗人手上面，或者喺服務上面，會唔會都可能為咗即係增加收入，都會有其他唔同嘅轉變啊等等咁樣咧？ 首先我哋係已經準備好咗呢、這個即係執行呢、這、一個疫苗通行證啦。咁、所以我哋員工已經打曬針噶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入到嚟嘅客人，佢都要至少要打一針。咁我哋都已經係温馨提示咗我哋嘅客人啦。咁大部分係都支持嘅，尤其經過第五波嘅疫情咧，我哋知道大部分客人除咗有少數嗰啲咧，佢可能身體上面即係冇辦法打針啦咁樣。咁我哋都即係希望係理解啦。可能喺疫情比較即係緩和，政府取消咗呢一個即係一定要做疫苗通行證呢一個嘅。即係措施之後咧，咁佢可以繼續翻嚟幫襯我哋咯。咁所以 call 客啦，清潔我哋嘅環境啦，咁預定曬啊，有時即係預定曬要入定啲貨啦，咁啊啲美容產品啊呢啲咧嚇，咁就呢段時間都做緊呢啲嘅。咁但係因為我哋過去幾波疫情，其實我哋本身自己業界都出咗一個衞生防疫指引啦，咁所以你都會見到嗰啲美容師係即係差唔多著到好似牙醫咁樣啊，我哋又戴曬面罩啦，又戴手套啦，又戴。做防護衣，冇做防護衣嗰啲都用即係一啲嘅即係制服啊咁樣啊，咁盡量就翻到佢工作場所咧就換曬衫咁樣啊。咁呢一啲工作其實過去兩年幾我哋一路都有做緊嘅，咁同埋消毒啦，咁有幫襯開我哋都知道我哋用好多一次性嘅嘢，即係美容床墊啦、一啲嘅即係用具啊、用品啊咁樣，好多都係一次性嘅，呢啲都 ready 噶啦。 好啊，唔该晒杨慧君，讲到美容业方面嘅一啲准备，咁啊睇下今日啦一啲详细公布啦，关于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嘅情况啦。杨慧君咧就系资历架构美容及美发业行业培训咨询委员会主席嚟噶。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于长者方面啊，寻日咧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咧就讲啦，就话下个礼拜二起，即系19号起咧，会向咧60岁。及以上嘅長者咧，免費派一啲嘅快速抗原測試套裝，咁啊鼓勵佢哋咧都自己做呢啲測試啦。咁啲長者就可以經咧地區康健中心啊、衛生署長者健康中心等等咧，有600多个呢啲服務點咧可以免費索取啊。咁套裝入邊亦都有一啲特別為長者設計嘅使用須知，就話啲字咧可能會大啲啊，有圖啊、圖文並茂去教啲長者咁點樣用呢啲嘅快測咧。咁成個情況啊，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啊。有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連馬橋，早晨。 早晨，蕭朗文。 連馬橋點睇呢一個安排？今次就係4月19日至到5月尾都會有600多个點係向60岁或以上嘅長者係派呢啲嘅快測嘅。點睇呢個安排咧？ 我哋梗係歡迎啦。咁因為測試包其實就～即係好似早期嘅即係口罩一樣，逐漸變成一個必需品啦。咁所以即係生活各方面，可能譬如有啲長者去啲私營嘅醫療機構去睇醫生嘅時候，都會被要求話有嗰個快速測試嘅陰性啊咁樣。咁所以慢慢變做必需品嘅時候，其實有呢個安排都係好啦。咁但係即係我哋都關心除咗長者之外，譬如有啲長期病患者啊。或者低收入家庭啊，或者係而家院舍入面就員工就有快速測試包啦，咁但係啲院友啊各樣嘅，其實會唔會足夠有呢啲測試包攞到呢？ 講返呢次個安排先，除咗話攞嘅對象之後，今次安排就600幾個點可以免費攞啦。你點睇一啲嘅地點算唔算都叫方便啲長者攞到啦？同埋佢今次好似啲服務點都係話設一個會員制嘅咁。以你所知係咪即係唔係會員嗰啲長者就未必喺嗰度攞到定係點樣？ 我了解呢就係即係嗰啲派發地點呢都仲未收到詳細嘅安排，即係到底係會員制啊定係即係開放俾公眾，即係只需要60歲以上都可以去嗰啲點度攞啦。咁我哋希望就係開放俾所有公眾啦。咁即係60歲以上嘅長者全部即係唔需要話係某個中心嘅會員都可以去攞啦。咁但係即係我哋希望除咗話派到嗰個硬件，即係測試包之外，亦都嗰啲中心其實都係一啲長者服務或者係基層醫療，即係好似康健中心之類。咁除咗個硬件之外，希望都仲有俾埋軟件啦，即係譬如教埋點樣用啦，或者再進一步就係、是如果你測試都係陽性嘅話，咁你譬如點樣護理啦，點樣約指定診所啦，即係幾時需要可能係要去急症啊，點樣分重症輕症啊，呢啲資訊呢啲軟件都希望包埋入面囉。 見到副局長都話即係呢啲服務點係雖然有一個會員制啦，但都可以比較易去教導同埋跟進啲長者咧，係做快測嘅咁。你覺得而家啲長者無論喺買呢啲快測啊，同埋使用呢啲快測方面，兩方面有啲乜嘢嘅即係問題啊，或者困難喺當中？ 其實個個環節都有困難嘅，咁即係買嗰度咧，咁當然而家嗰個價錢就回落咗啦，咁冇一開始咁誇張啦，咁但係。始终佢慢慢变成一个必需品嘅时候，可能你好多场合都要用嘅时候，都系一个开支。咁所以都欢迎即系60岁以上嘅长者可以派发啦。咁另外去用嗰度，即系头先讲一啲软件、一啲资讯嗰度，咁而家系会比一两个月之前系好咗嘅。咁但系持续其实有好多资讯都仲系即系仲未渗透到长者度。咁頭先我提過一啲啦，譬如指定診所啊，或者抗疫的士啊，或者係點樣護理啊，喺屋企。咁另外仲有譬如我哋疫苗政策啊，而家疫苗通行證，其實幾時應該打針啊？呢啲各樣嘅資訊都係比較複雜。咁呢啲資訊其實都仲係有個落差啦。咁另外就係、是去情報嗰度啦。咁其實而家情報即係之前都講過話要去網上情報啊，影相啊。各樣其實都好困難，咁有啲長者可能唔識報嘅時候，而家已經過咗期啦，咁即係已經距離佢自己快測陽性都過咗一段時間啦，咁點樣去補報呢？咁呢啲其實都係需要囉。 如果針對話純粹使用呢個快測方面呢，今次我見政府都有話啊，有一啲嘅譬如 YouTube 有一啲嘅片段示範嘅教啲市民點樣用啦呢啲快測啦，咁亦都提到話啊幾時去做呢啲快測呢，佢就都有個答案嘅時候啊，希望任何時候都可以做嘅，咁特別係啲身體呢有懷疑嘅時候，對於市民一啲而家用快測嘅疑問，無論使用嘅方法啊或者究竟幾時用呢嚟講，你覺得政府呢一啲嘅說法又如何呢？ 我見到佢都做咗啲即係比起嗰個快測包入面嘅說明書呢，係即係比較長者友善嘅，即係啲字比較大啲，亦都多啲圖啊，亦都係中文啊咁樣。咁但係始終都仲有一部分弱勢長者係真係可能連字都唔識睇啊，或者係都對佢嚟講太複雜。咁所以頭先就係講希望嗰啲派發點除咗做派個硬件之外，亦都係有啲資訊中心嘅作用，即係俾埋個軟件。始終你睇完唔明，你都要揾人問㗎嘛。 咁今次就應該就做到囉，即係佢都話會跟進同埋教啲長者做，應該就解決到呢個問題喎，係嘛？ 係啊，但係就比較臨急抱佛腳囉，因為始終呢啲即係派發嘅網絡其實即係好似康健中心其實都係好新啦、咁亦都未必同長者有個好長期嘅關係啊、信任啊各樣，咁其實長遠都係需要一啲基層醫療網絡，其實成個疫症都係需要，即係好多時需要有啲佢哋信任嘅人啊，亦都長期喺嗰度攞資訊啊咁樣，咁可以繼續跟進囉。 不過補充返先，佢都話而家亦都有一啲嘅服務單位呢，譬如提供家居照顧服務嗰啲照顧啲體弱啊或者行動不便啲長者呢，話佢哋上門嗰陣呢都會帶埋啲快速測試套裝去派俾佢哋啦。另外頭先提到話申報，即係譬如你真係測到陽性咁點呢，咁除咗話個網上平台之外呢，我見到都話可以打電話嘅，即係打嗰 1836119 嗰、那個 即係登記嗰個號碼啦，咁可以登記翻你身份證文件同埋電話號碼啦。咁呢個都係政府嘅公佈嚟嘅。呢啲係咪安排上面都可以方便到長者咧？又 其因為個電話其實都係可能最後都係要再有其他協助，即係好難透過電話講幾句就已經申報咗，可能遲啲都係要去翻電腦啊，或者係用其他方法去俾資料。咁所以呢度其實即係除咗申報啊各樣啊點用快測啊，我覺得都係好需要有啲長者長期接觸嘅基層醫療人員喺個疫症之下係俾到啲資訊。咁另外就係、是、即係除咗話啲硬性嘅點樣用點樣做之外，仲有個動機啦。咁、其實都唔少長者係因為佢覺得自己比較少出街，亦都未必好似譬如小朋友去翻學要做啦，或者大人翻工要做啦。咁可能長者去做嗰個動機其實都比較弱嘅，咁所以呢度其實我都覺得要多啲公眾教育，譬如點解要做咁多測試呢？早發現，譬如會唔會譬如可能講解一下口服藥，可能早啲服用，咁啊會對個身體好啲啊，即係會多啲公眾教育去提升翻個動機咯。 嗯，頭先講到話，除咗即係長者係可以攞到呢一啲嘅免費嘅快測之外啦，你都關心到一啲長期病患者，你都提到低收入人士嘅咁。其中有啲呢段時間有啲人就關心，因為學生嚟緊復課之後咧，都要係每日做快測啦，亦都關心到一啲低收入家庭嘅呢啲學生，咁會唔會有啲額外開支咧？不過政府尋日就講咗話，唔會向全民都係派一啲嘅即係快測啊嘛。你點睇？會唔會如果係同時向長者係可六十歲以上嘅可以，六十歲或以上嘅可以派，但係一啲小朋友嚟講咧，就唔係全部都派嘅，會唔會出現一啲情況？可能屋企有長者嘅就可能攞嚟。攞咗一啲快測包去提供俾啲小朋友，有冇聽過啲長者係咁樣處理咧？或者估計會唔會係咁樣咧？ 我估計都會啊。咁因為始終一開始講就係測試包，而家好似即係疫症初期嘅口罩咁樣，慢慢變做必需品嘅時候，咁其實成個家庭個個人都翻工啊、翻學啊，各樣都要。咁所以希望就係一開始講，希望可以再擴展到去。即係當然，長者可能係佢個感染風險啊，或者即係需要及早發現、及早醫治啊咁樣。咁但係其他嘅弱勢群組都需要啊。咁而家其實多基層家庭我哋接觸到，其實都小朋友要翻學，其實都周圍撲緊，即係有冇渠道去再收集多啲，因為預計會用好多嘛。 好啊，唔該曬連偉琪。不過政府都強調啦，呢一啲有需要嘅學生咧，都可以係拎到呢一啲嘅快速抗原測試包嘅，因為咧政府都向學校咧係免費提供1,000,000套一啲嘅快速抗原測試包，話係俾一啲學生資助辦事處津貼啦，同埋一啲綜援家庭等等嘅咁。頭先講到呢一點咧，又想請一位嘅教育界人士同我哋傾，因為講到成個復課安排、復課嘅條件，頭先要講到就係話學生教職員每日都要做快測嘅咁。電話旁邊有立法會議員，亦都有亦都係教聯會副主席鄧飛，早晨。 係，早晨，早晨。 早晨，鄧飛，點睇？先講咗即係整體嗰個復課安排先啦。中小學、幼稚園都會分階段復翻呢個半日課啦。小學嚟講，最早就係19號啊，今個月19號。中學就最早5月3號，咁幼稚園就分3個階段啦。咁點睇成個安排咧？而家都話師生每日要做快速抗原測試先可以即係結果陰性先可以翻學嘅。點睇個安排？ 即係個復課就應該試在即行啦。儘管喺社會上都仲有唔同嘅聲音，係咪咁？但係咧，即係大家想盡快恢復翻正常嘅教育秩序。咁具體個復課安排嗰度咧，每日一個咁嘅檢測咧，其實都有好大，都有一定嘅麻煩嘅。個麻煩嘅地方就係在於咩？老師同埋學生個情況有啲唔同。學生咧就而家講明啦，特區政府話即係要你自己諗掂佢啦，自己去準備個檢測劑，除非係有啲有需要嘅家庭咁。咁樣嘢咧，其實都幾大壓力。而家我哋都有啲擔心咧，就話你就算係扣除嗰啲有需要嘅家庭都好啦，剩翻落嚟嘅學生人數都相當龐大嘅。咁如果嗰啲家庭咧，就即係或者啲家長咧，係各自喺市面上都有撲呢啲檢測劑咧。其實有少少擔心會好似個疫情啱啱初起嘅時候，大家撲嗰啲口罩，咁結果咧就突然間就病人坐地起價又好，或者係直頭係供應不足到啦，係會擔心咗呢啲情況。咁第二咧就係話，如果萬一佢檢測有同學，尤其是低年班同學，哎呀弊翻到學校先至話，唔記得咗檢測喎，今日咁上咗下巴落個車啦，到咗學校啦，咁點算咧？咁如果你話嗌學校幫手檢測咧，就其實咧，嚴格嚟講學校就唔適合做呢啲嘢嘅。咁呢度亦都係有個位置棘實咗咯嚇，要睇下教育局有啲咩指引啊。 但暫時學校聽到即係暫時安排啦。如果真係啲學生唔記得做或者冇做，會唔會都即係通知家長幫佢哋做咧？學校而家暫時個應對方法係點樣啊？會？ 其實而家都仲未有一個好劃一嘅應對嘅辦法。咁如果你話通知家長嚟做又好，定還是係通知家長嚟接翻佢放學，接翻佢翻屋企都好啦，都係有麻煩嘅。咁如果家長我翻咗工啦，咁做唔到，咁點咧？咁如果你話將嗰個冇做檢測嘅同學安排一個特別室裏邊，咁邊個看住佢咧？啊，咁而且話咧，我好擔心啊，亦都係如果將嗰啲冇做嘅低年班嘅同學、冇做檢測低年班嘅同學，安排特別室。成日都俾人一個特別嘅對待嘅時候咧，其實有一個好強嘅標籤效應喺處嘅。啊，咁其實對於小朋友嚟講，個身心發展係咪真係一個好嘅做法咧？我都覺得好大嘅疑問。咁所以咧，即係呢樣嘢咧，就最好各方咧有一個更明確嘅指引。如果你話講明係要學校幫手做嘅，咁啊唔該你出指引講清楚啊。 嗯，就呢點會唔會同教育局再傾？同埋你頭先提到話快測包嗰、那個，即係驚可能市面上有啲坐地起價，即係都係一個成本嘅問題啦。因為見到其實政府都話為學校會提供1000万套呢啲嘅快測包嘅，俾一啲有需要嘅家庭啦，夠唔夠咧？又 如果你對於有需要的家庭嚟講，1000万咧就短暫時間嚟講夠嘅，咁即係透過學校發放俾有需要家庭，因為有需要嘅家庭咧，學校係知嘅，即係本身有定義噶嘛，學生資助辦事處嗰度有嘅，呢個可能問題不大。而家擔心就話你即使係發放咗之後，剩翻落嚟嗰啲，即係唔喺呢個受助範圍內嘅其他嘅家長嘅其他嘅家庭嘅時候，嗰度都會真係搶貴咗，或者係直頭佢揾唔到有足夠嘅檢測包，咁亦都係一個問題咯。 嗯，有冇聽過啲家長或者學校反映啲家長嘅講法咧？即係就算唔係呢啲受資助嘅家庭，佢對於呢一筆額外嘅開支都有啲咩意見咁？ 有呢、這個有嘅，即係透過各種途徑咧，有啲係反映咗學校啦，有啲係即係反映咗出邊啲嘅一啲嘅社會嘅團體嗰啲意見都好多嘅，即係都擔心你一日如是喎，即係唔係話一劈過咁嘅如是咁呢個呢筆費用嚟講咧，尤其是對於一啲嘅家庭嚟講，佢雖然係冇受到呢啲學生資助辦事處嘅資助，但係即係難聽啲講，佢已經係面臨失業或者係已經失咗業噶啦，咁嗰個支出咧就變咗係。都一個好大嘅負擔啦。 嗯，其實特首林鄭月娥都講得好清楚，就話而家向一啲有需要嘅學童派快測包嗰個做法已經好寬鬆啦，應該將啲公共資源咧用喺最有需要嘅人士嗰度，咁否則就會影響即係政府整體成個公共資源嘅運用啦。咁點睇呢個講法咧？即係唔會係全部所有學童都會獲派呢啲免費嘅快測包。 我理解佢呢個講法嘅嚇，咁即係尤其是一直以嚟喺學校都運作都順暢嘅，即係點為之獲全額資助，點為之獲半額資助，點為之係綜援家庭，呢、這個好明確嘅，其實係嚇、就即係呢個係有佢嘅道理喺處。而家我就擔心就話咧，就話剩翻嗰啲同學都好啦，剩翻啲家庭都好，即係佢係事實上佢亦都係買唔到，或者係個皮費好重，咁最後可能又會出現一個情況咧，我選擇就係咩咧？同學校講，我可唔可以網課，或者我只係咪請假啦？咁嗱，萬一如果出現一個咁嘅趨勢嘅時候咧，其實呢個所謂嘅復課都好啦，就變咗係有啲即係甩皮甩骨咁嘅感覺咯嚇。 有冇權家長可以咁樣選擇咧？即係買唔到呢一啲快測包，我就做網課啦。亦都估計多唔多呢一類嘅家長？ 好難講嗱，即係你好難話佢冇權咁做嘅。即係嗱，我買到檢測包，我實在檢測唔到啦。咁按照個復課恢復面授。課堂嗰個條件嚟講咧，即係其實就變咗係我嘅子女就冇辦法翻到學校嘅咁喺嘅時候嘅話，你學校你就只能夠酌情俾我請假。雖然呢個假期我唔知係算事假定算病假啦，因為似乎兩樣嘢都唔啱嘅啊。咁但係如果真係有一個趨勢出現係咁嘅時候咧，咁其實學校單憑學校嚟講咧係冇得 say no 嘅，其實係。 學校嘅層面咧，有冇啲乜嘢可以即係酌情幫呢一啲未必係受政府資助？劃為一個有需要的家庭咧，即係佢哋會唔會可以自己買，或者現時喺一啲譬如防疫特別津貼嗰度可以撥啲錢落嚟，係買一啲快測包，會唔會咁做啊？聽到學校嘅做法係點？ 嗱，可以咁做，但係一個數都係有限嘅，即係無論係教育局撥俾學校嗰啲防抗疫津貼裏邊可以購買嘅數量，定還是係算啦，我辦學團體我自己揞荷包去出錢嚟去買。啊，甚至係喺出邊嘅社會團體裏邊咧，係獲得一批咁嘅檢測包嘅資助。咁但係因為你每日咁去做，一間學校幾百個同學，甚至上千個同學嘅時候咧，其實好快就已經用曬嘅。啊，即係 講得難聽啲係有啲長貧難顧咯。 嗯，不過有睇翻個做法，因為政府都係話睇翻復課之後幾個禮拜之後會再檢視究竟嗰、那個快測個頻率啊，係咪要日日做啊？係邊啲人要做，邊啲人唔使做咧，都可能會再有啲調整嘅。會唔會又可能未必係長期咁做，所以又唔算係所謂長貧難顧嘅情況啊？或者你預計個調整嘅方向會係點？ 好難講，呢、這個真係充滿住不確定性。 嗯， 啊，因為如果萬一好似一啲嘅醫療團隊，即係醫療專家佢所講嘅，唔排除有第六波出現嘅時候，就算第六波嘅嗰個毒性冇咁大都好啦，佢傳播都係存在嘅。咁喺如果真係出現真係出現咁嘅情況嘅時候咧，你話冇辦法唔需要做檢測咧，我相信就學校同家長都係會不安心嘅。咁所以即係我唔敢太樂觀咯。 嗯嗯，我見教聯會係咪都有啲快測包可以派俾啲學校啊？定係直接家長可以登記攞嘅？ 早前係派俾學校，而家嗰啲就登記俾家長，或者係啲老師登記，因為老師本身亦都有好多都係家長嚟嘅嚇。咁、嗯、但係都係嗰句，你我表面上收到落嚟可能成千上萬，但你一派落去咧就冇曬噶啦，即係個數量咧係消耗得好快嘅。 嗯。有冇话啲老师都唔够啊？有冇听到呢啲情况？ 老师都系担心噶，老师系担心系唔够嘅吓，即系佢嘅双重身份噶嘛，既系老师又系家长嘅时候咧，佢自己有需要，自己嘅子女亦都需要，系有担心嘅。 OK， 好啊，唔该晒邓飞先同你倾到呢一度。邓飞系立法会议员，亦都系教联会嘅副主席嚟嘅。讲到就系政府会为学校啦提供免费啊1,000,000套嘅快速抗原测试包俾一啲嘅而家攞紧啊学生资助办事处啦，或者系综援家庭啊一啲嘅资助啊津贴等等嘅。咁究竟系咪可以帮得晒所有有需要嘅家庭咧？咁整体嚟讲，点睇呢一个复课嘅安排？包括就系话教师、教职员啦，同埋学生咧，每日都要做呢一个快测，攞到阴性先可以翻学。1-8-7-2-3-1。 报名参选行政长官，各大地产商同商会代表都有份提名李家超，例如长江集团主席李泽钜、电营主席李泽佳、厂商会会长史立德等。李家超已经获得足够赢出选举提名数目，但他说将会继续争取选委支持。选举事务处确认收到李家超的提名表格，候选资格审查委员会将会在提名期结束后7日宣布候选人是否符合参选资格。李家超解释，目前仍在收集意见，撰写政纲，期望能够尽快公布。又话自己是一个务实的人，希望写出来的施政理念和措施是会真真正正落实，会好认真考虑每个方面应该怎样做。信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疫情好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预告今日会公布放宽社交距离措施第一阶段安排，预料会重开部分处所，包括康文署辖下的场地、博物馆和图书馆等。外界观望，属于表列处所已经停业过百日的戏院亦都有望解封，有营运商未等到消息公布已经抢集宣传，并且在网上预售门票，当中以日本和荷里活片为主，但售票安排就较为审慎，可以选取的位置不多个总数的一半。星岛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推动的全民自愿快速检测一连三日合共发现3,142宗阳性个案。由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认为，全民自愿快测欠缺诱因，并非人人愿意了备。根据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每日的新冠病毒感染时点患病率数据推算，三日快测每日的实际参与人数可能只有30,000至65,000人。大公报报道。 成报报道，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昨日在疫情记者会表示，由下星期二开始，政府会透过大约680个服务点或者渠道，向60岁或以上的长者免费提供快速抗原测试套装。措施暂定推行到5月31日，每位长者每次可以索取5份测试套装，有需要可以再攞。成报报道。 明报报道，惩教署表示，2019年黑暴事件之后，大量涉及严重罪行和思想激进的违法者被还押或者定罪。惩教署定出三大针对性去激化更生计划方向，包括认识中国历史和国民教育等，按部就班去除激进思维。截至2月28日，有大约250名在囚者曾经自愿参与去激化更生项目。 明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警方公布去年一共有6120宗網購騙案，涉款7150万元。警方分析指，市民在網購上存在兩大誤區，以為社交平台和電子支付平台的用戶身份認證有跡可查，可以安心使用，但其實並不穩陣，因為絕大部分社交平台不會認證用戶真實身份，不同儲值支付工具認證用戶身份的標準亦參差不齊。但是去年第四季，近2000宗網購騙案中，超過75%發生在社交平台，64%的個案涉及騙徒利用轉數快收取騙款，一旦騙徒攞咗錢唔交貨再隱身，市民前貨兩失。文匯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社評話，李家超正式報名參選行政長官，過去幾日他同選委、政黨同社團會晤交流，不同界別人士各有主張，競選政綱無法一一兼顧，需要取捨，認清邊啲係小我訴求，邊啲係大我利益。社評話，作為特區領導人，必須以社會整體利益為先，敢於向既得利益說不，不能夠事事講利益平衡，但求面面俱圓。明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消委會公布三大超市63項貨品過去三個月都有加價，其中食物、雞蛋、包裝、蛋糕等升8%至24%。社評說，眾多家庭飽受減薪失業之苦，大型超市在疫情中屬於受惠行業，不單止未有讓利穩定物價、穩定人心，反而趁機加價借疫牟利，實在欠缺大企業應有的社會責任和擔當，令市民非常失望。文匯報社評。 信報社評提到，第五波疫情長者受嚴重衝擊，當局下星期起向60岁以上长者发放快速检测包，被问到为什么不向学生派发相同物资，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解释是针对高风险群组。社评说，切勿忘记学生的接种率都偏低，3至11岁儿童只有60%打过针，学生不能够同长者一样得到免费快测包，实在讲不通。信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恢复面授课堂，师生每日需要进行快速检测，掀起费用由边个负担的争议。有政党和教育团体认为快测包应该由政府免费提供，但当局就以善用公帑资源为理由拒绝。社论话，港府在过去两年花在抗疫的开支超过6000亿元，库房并没有花不完的钱，如果胡乱花费，更加容易掏空库房，到时边度有钱来抗疫呢？这个是《星岛日报》社论。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北雅山花园。重复多次，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北雅山花园。咁至于较早前车公庙路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公庙路回旋处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里安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新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曾经有交通意外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粉岭嘉盛苑、嘉辉阁、 葵涌葵盛东村盛日楼、九龙城启程村康程楼，不包括位于该处的停车场、地下商铺、平台楼层和启程村物业服务办事处、观塘云巷村汉松楼、慈云山慈政村正泰楼、黄大仙竹园北村桃园楼、牛池湾琼山苑琼碧阁、大埔大园村泰恩楼、大埔拆城轩埃座同埋东涌日东村盈日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2022年4月14日，李家超提交786份提名，报名参选行政长官。 新增1272宗确诊，今日公布放宽社交距离措施详情。 政府下周二起向长者提供免费快速抗原测试套装。 俄罗斯制裁398名美国众议院议员，美国向乌克兰再提供$8亿军事援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下个礼拜二分阶段恢复半日面授课，会先在小学那里做先的。咁啊，其中一个条件就是教职员啦，同埋学生咧都要每日咧做快速抗原测试，结果系阴性咧先至可以翻学啦。而教育局咧亦都话啦，学校可以抽查啲个案，咁啊要求学生复检噶。之前咧都有啲传媒问到啦，如果真系家长担心个疫情，可唔可以俾啲仔女留喺屋企咧唔翻学咧？咁见到教育局方面咧都有讲嘅，就话法例要求啊，6至15岁嘅小朋友咧必须在校就学，而全面恢复翻面授课堂之后咧，学校系无需要咧再为学生提供网课。咁如果家长咧以唔同原因去决定唔俾仔女翻学嘅话咧，当局咧系按现有机制跟进嘅，那个说法就系咁样嘅。跟住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关于复课安排等等嘅电话系1872311。有尹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咁我有兩個問題想講嘅，首先第一就話講嗰個復課方安排，因為我有兩個小朋友，一個中學一個小學，咁咧我都非常之困擾噶啦，因為你要日日咁樣去做快速檢測，即係我好唔滿意就話嗰、那個教育局長副局長所講嘅嘢，咩叫做有能力嘅家庭去负担去买呢个检测包。其实我觉得一样嘢，喂，如果你系需要做检测嘅话，起码政府都要唔好话要全数俾晒啊。你譬如一个礼拜你俾翻一半，起码我哋啲有能力嘅都唔使咁承受嗰个压力咁大啊。因为而家其实个经济环境都唔系好，点解唔可以话喂？你话完全话真系俾晒？唔得，唔紧要，起码一样嘢都最基本，基层你俾足冇问题。我哋呢啲有能力嘅，你都唔好要我完全我全数去买晒啊，个责任去晒落个家长度，因为我小朋友都打晒针嘅，咁对我哋真系唔公平。呢、这个我真系希望教育局去谂谂。第二样嘢就话讲讲特首候选人阿李生，其实你问我，我做一个市民嘅心态去睇。比上两届嘅特首选举呢，就起码都仲有人出嚟会竞争。但係而家呢一刻到今时今日准备今日会截止㗎啦。 我覺得李生去選特首冇問題，我諗佢個團隊都要去諗諗，有冇辦法話喂話俾我哋廣大市民聽，佢正正式式去出嚟做特首嘅話，佢個管治方向啊係點樣？起碼一樣嘢會比上兩屆都仲話叫做有個大家有競爭，都仲話會出嚟去有個辯論啦。今年係唔會有辯論噶啦。我 好啊，唔該曬阿尹生啊，仲有余太打上嚟，早晨。 好，早晨啊，系，我系余太啊，正话尹生作为家长咧，我好同佢嘅，嗱，我自己系已经60岁长者啦，咁我首先都好感谢政府啦吓，为我哋长者去着想，但系调翻转咧，有需要嘅反而我觉得现时吓更加有需要嘅系学童咯，因为呢个系必须啊嘛，佢哋唔测试冇得翻学、啊，我哋老人家见到小朋友咧，期待佢哋真系翻学，所以我希望政府真系重新考虑啦，嗱。我哋长者呢，嗱，我唔测试都得㗎，因为我健康㗎嘛。如果我觉得自己都有问题，好似早前咁乜嘢测试包都冇啦，我咪留喺屋企睇医生囉。但係而家测试咗做咩呀？我出街㗎嘛，我咪出少啲街囉。我宁愿呢政府嘅资源呢俾即係全港嘅学童，因为呢个係必须。就算冇好似正话尹生所讲，有需要嘅俾晒佢哋。可能你认为嗰啲家庭好少少嘅，但係都有俾个支持佢哋，可能五日俾两日去，俾三日去，於是乎咧，嗰啲家長都有誘因，小朋友有動力一齊去做測試，然後去翻學。我諗呢個係我哋為咗小朋友未來咧，我作為長者咧，我希望政府重新考慮咯。 即係你反而覺得長者就唔使要全部劃一某個年齡層就派， 完全係啊！多謝你啊，主持嗱。甚至乎我睇到初步资料咧，长者仲系要去啲有联系嘅健康中心啊，或者系机构、啊。嗱，譬如我作为一个我年轻长者啦，我啱啱60岁啫，我都冇乜联系嗰啲健康中心、啊，我随时攞唔到、啊。佢话有需要去攞，咁我认为我嘅需要唔大啦。嗱，譬如我哋自己健健康康，我哋识得评估自己嘅情况噶嘛，吓、啊。咁而家系咪而家咁嘅环境，到底系咪我哋日日要做测试咧？如果我哋都要做测试，系咪五啊几岁、四啊几岁都要做测试咧？咁呢个我觉得政府嗰个逻辑咧，可以即系再谂多少少咯。 Okay. 这个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如果我有呢，我拿到呢，我不用，我留返俾有需要的家庭。 Okay. 我会送俾有小朋友的家庭。 好啊，唔该晒余太。不过见到今次政府话向长者免费派呢个快测的套装啦，那个安排都是话希望支援和鼓励长者是自行做检测的，希望可以尽早识别出呢患者和截断社区病毒传播链的。那欢迎大家打来 1872311,1872311, 有关于学生复课啦，咁同埋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要每日做呢个快测嘅，亦都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噶。幼稚园方面咧，就会喺5月3号嘅分三个阶段啦，就系复课嘅。三号咧就可以其中一级复课，咁啊去到5月10号咧就再多一级复课，去到5月16号咧就可以全校幼稚园都可以复课啦。呢、这个安排咧同小学、中学咧又有啲唔同嘅，咁又揾一位嘅嘉宾同我哋喺电话旁边倾啊，有非牟利幼儿教育机构议会主席潘兆凤，早晨。 早晨啊， 早晨你好啊，潘兆凤，点睇今次呢一个幼稚园嘅复课安排咧？三分一、三分一咁样复嘅，呢一个分阶段嘅安排，你同唔同意啊？ 系，我哋都系业界都系同意嘅，同埋都系向政府都系有呢个建议，因为咧学童幼小啦，咁其实我谂都系要系循序地去恢复个课堂咧，其实就会系比较理想啲嘅咁样咯。咁今次都有个弹性咧，其实学校可以咧系三分一、三分一啦，又或者系一级咁样去复课咧，咁就呢个俾学校有个弹性安排，其实都系一个好嘅安排嚟嘅咁啊。 对于学校嚟讲，幼稚园即系起码第一个阶段就五月三号复课啦，系咪都会先系啲即系年岁大一啲所谓高班嘅学生先至系会复课先会咁样安排？ 是多數都會是這樣安排的，因為其實大家都見到過去的三年呢，其實幼稚園的小朋友都是免授課堂的時間是很少的這樣咯。咁所以剛才那位聽眾都有這個的注意，就是都寧願將那些檢測是給小朋友，因為其實小朋友 翻學咧，其實除咗係課堂知識之外咧，社交啦嚇嗰個嘅情意管理啦，其實都係或者生活自理啦，都係其中學習嘅一部分嚟嘅。咁所以翻學對小朋友係非常重要嘅。 嗯，頭先你講到話檢測係咪都係幼稚園嚟講其中一個比較關注，因為幼稚園嘅學生今次都係話每日翻學都要做一個嘅快測啦，陰性先翻到學校嘛。有冇預計過當中可能會有啲乜嘢情況出現？ 其實我哋都係向當局反映緊呢個其實小朋友咧去做呢一個嘅而家呢個快測啦，即係呢個鼻腔採樣式嘅快測咧，其實對有一部分嘅小朋友嚟講咧，其實係非常艱難嘅咁樣嚇。咁我哋見到有啲可能係有啲比較敏感嘅小朋友啦，又或者有啲特殊嘅需要嘅小朋友咧，其實要同佢哋做呢個採樣咧，其實好艱難嘅嚇，亦都好難咧。可能有時因為佢哋好容易引起情緒啦，引起佢哋不適，以致到佢哋唔能夠好合作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個採樣又未必係可以好準確嘅咁樣咯嚇。咁所以我哋最近都係向政府建議緊咧，就係會唔會都提供其他途徑嘅個檢測，可以俾呢啲咁幼小而又做唔到呢一個快測呢個嘅小朋友咧，可以有其他途徑，意思到佢哋都可以透過其他途徑做咗一個檢測之後可以翻學咁樣咯嚇。咁亦都最近我哋都更加建議緊咧，就係有啲口含式嘅快測棒啦。咁呢啲其實係某個程度上都係方便有啲有需要嘅小朋友咧，其實係能夠就是做到成功做到那个的检测，以至到他能够可以翻学这样咯。咁当然这个口含式的快测那个的棒呢，可能都仲是我不知有关方面是不是都仲是要去同卫生防护中心那边再商议啊，定是话仲有啲乜嘢嘅顾虑呢咁样。当然家长去买呢啲嘅口含式嘅快测棒呢，其实都系有个经济嘅负担嚟㗎。咁而家大家都知道啦，咁、那个快测检测包呢，其实都唔系所有家长系可以有嘅，咁都系有啲有需要家长先有嘅。咁呢个某个程度上对基层家庭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负担㗎。因为我哋讲緊而家可以派嘅可能都系攞緊津贴或者系有资助嗰班嘅学生啦，但有好大部分的家庭呢，其实大家都知道社会环境现在的状况呢，其实他们都是在水深火热里面的，咁而每日都要去负担这个检测包呢，其实对家庭的经济都是有一定的负担和压力的。 嗯，我先问刚才你提到那种口含式的即快速检测，有没有跟教育局反映过是不是可以承认这一类呢？还有这一类据你们所知会不会都是价钱相对贵一些的？ 係啊，我哋爭取緊呢一個係接納成為一個啦，又或者我哋都係要求咧教育局可能增加一啲途徑啦，因為有啲小朋友真係做唔到快測嘅情況咧，其實佢都需要翻學噶嘛，咁會唔會都仲有其他渠道係俾佢哋可以做到一啲檢測，以至到佢翻學咧？咁 例如咧，你哋有啲咩其他嘅途徑係建議嘅？ 譬如係譬如心喉唾液啦，咁譬如我哋又有兩歲班嗰啲小朋友可能心喉唾液都流唔到嘅，咁以前我哋都有用過嘅就係流大便啦咁樣咯，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嘅檢測途徑，之前都係有用過嘅咁樣咯嚇，咁就當然呢啲唔係每日做啦咁樣咯嚇，咁就另外就係正話提到咧口含式嗰個快測棒嗰、那個。費用一定是的，而家我哋初步見到的都是大概兩至三倍的價錢嘅咁樣咯嚇。 我想先問一下就是如果真係個學生係冇做到嘅，或者係唔記得咗做呢一個快測，又翻到學校啦，你哋嘅安排會唔會好似小學啊、中學咁樣，可以即場喺學校家長同意嘅，幫佢哋做一啲嘅快測，定係都唔傾向呢個方法，直接叫家長帶走咧？ 而家因為教育局嘅指引都係叫我哋可以咁樣做嘅咁樣咯嚇，咁所以一般學校都可以預留呢一個嘅空間喺度嘅咁樣咯嚇，但如果咁樣即係好多家長都冇做到而翻到學校先做咧，咁呢個對學校都構成一定好大嘅壓力嘅咁樣咯嚇。咁 因為幼稚園又有啲唔同，即係可能啲小朋友未必好似小學、中學咁容易即係。去管理到佢哋啦，即係如果有一班佢哋又未做嘅，要學校去做，我就想即係問，可能人手上面啊，或者管理上面會唔會更加困難？ 是一定嘅困難嘅咁樣咯。但係我諗我哋都好重視小朋友翻學 呢一個需要嘅咁樣咯，所以我哋都會同家長充分溝通，同埋都邀請家長合作。咁但係正正就因為咁樣啦，你知道如果我哋係日日翻學，朝頭早家長都需要咧係同小朋友做一塊測咧。其實大家如果有幼稚園小朋友嘅都知道噶啦，每一朝翻學咧其實都係一個好衝趕嘅過程嚟嘅咁樣咯。咁又要去準備佢哋啦，咁又要係做埋快測，咁其實家長都有一定嘅壓力嘅咁樣咯嚇。咁但係我哋過去嘅經驗，家長其實都好合作嘅。咁可能都係偶然有一兩個係真係嗰朝係忘記咗咁樣嘅狀況嘅啫，咁樣咯 嚇。有冇啲幼稚園家長啊，聽到類似嘅情況，想分享一下，歡迎打你1872311 嘅咁。另外想繼續問一下潘少鳳啊，頭先都提到可能一啲經濟上面嘅考慮啦，咁一啲家長要如果要日日要做快測嘅話，學校呢方面有冇啲乜嘢可以幫到佢哋咧？例如是即真的买定一些快测自己给他们这样会不会 大家都知道幼稚园呢其实在这几年之间呢那个情况都是有很多的幼稚園本身都有經濟上的壓力啦，咁樣啦，所以我哋而家咧都係我哋見到好多校長咧都好積極咧，我哋或者我哋議會咧都積極物色緊一啲資源咧，就係、是、去睇下有啲捐贈咧或者善長咧去捐贈一啲嘅檢測包俾我哋咁樣咯。咁呢個我哋都係學校張羅緊嘅咁樣咯，或者係透過議會都張羅緊呢方面嘅捐贈咁樣咯。咁希望都可以支援到一部分嘅家長咁樣咯嚇。咁亦都係呢個過程裡面都知道咧，其實是家長採樣有困難嘅，咁所以個別咧可能學校都會有一啲支援，係教家長點樣去幫小朋友去做採樣啦，咁樣啦，同埋點樣安撫小朋友啦，咁個學校都應該有一個嘅支援喺度嘅咁樣咯嚇。咁、但係事實上真係有好多小朋友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其實我哋大人做呢、這個。嘅鼻腔採樣都係有啲唔舒服嘅感覺啦，咁樣咯，咁小朋友嘅更加啦，咁樣咯嚇。咁、 okay. 有嚇， 我另外就想問，因為喺幼稚園就可能多啲出現呢個需要，就係、是、一啲小朋友可能家長咧就要雙職去翻工啦，咁可能有一段時間咧都要留個小朋友喺學校要照顧佢哋嘅。咁我見到教育局都會要求呢啲要翻學校被照顧嘅幼稚園學生咧，包括在內啦，要先打咗第一劑疫苗，咁啊依時要接種埋第二劑，先至可以喺翻學以外嘅時間喺學校咧都要接受照顧嘅。呢、這個安排點睇？會唔會即係見到都多家長呢段時間因為咁樣而帶個小朋友去打針？ 嗱，依個安排我哋係非常去反對嘅，咁因為我哋完全認為小朋友咧，其實真係有被照顧嘅權利嘅，咁樣咯嚇。咁家長實在其實係去打。唔打針咧，其實有好多佢哋嘅考慮啦，亦都有好多個別小朋友嘅狀況啦。咁我哋當然成個過程裏面，直至今日為止，我哋都係不停咁都係提供資訊啦，同埋提供一啲平台俾家長都係去認識打針嘅好處啦，同埋咧就係去查詢佢哋個人嘅關注啦，咁樣啦嚇。咁我見到好多醫護嘅組織都係有做呢啲，咁我哋都係將個資訊發放俾家長，鼓勵家長去聽多啲、明白多啲咁樣啦嚇。咁但係直接將打針同埋照顧掛鈎咧，呢、這個我哋覺得係非常非常不適切嘅咁樣咯嚇，因為小朋友係極之需要咧有一個安全嘅地方去照顧佢哋咁樣咯嚇。 好，唔該曬潘少鳳，多謝你同你傾到呢一度。潘少鳳係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會主席嚟嘅，點睇復課安排？尤其是頭先講到有關於幼稚園方面啊，九點半鐘之後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今早八点起，家长或监护人可以透过网上预约系统，为已接种两剂科兴疫苗满三个月的三至十一岁儿童预约接种第三剂科兴疫苗。聂德权在社交网站表示，选择接种科兴的三至十七岁儿童和青少年 如果感染前未曾接种，在康复90日后可以打第一针科兴疫苗，第二针需要隔最少30日。如果感染前曾经接种一剂，康复90日后可再打一针科兴，之后不需要再接种。曾经接种两针的感染者康复后不需再打针。而想接种伏必泰疫苗的5至17岁人士，若果感染前未曾接种疫苗，在康复90日后可以打第一针伏必泰，第二针需要隔150日才接种。若果感染前接种过一剂伏必泰，需要隔150日才打第二针，之后不需要再接种。曾经接种两针伏必泰后感染者，康复之后不需要再打针。政府下星期二起向长者免费派发快速抗原测试套装，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连伟桥表示欢迎，认为快速测试包已经如口罩一样逐渐变成必需品，好似前往很多场地都要使用，会构成一定的开支，又希望能够扩展到低收入家庭的需要。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未收到派发地点的详细安排，但认为除了派发之外，亦希望这些长者或健康中心能够有软件的配合，例如有咨询中心的作用，教导长者使用快速测试包，以及当测试阳性时他们应该怎样处理。明天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说，由于疫情关系，宣传推广活动主要以线上形式举行，包括推出一套5分钟的特别节目，以及一本以太空安全为主题的国家安全教育儿童绘本。委员会说，有关活动可以提高市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加深大众对国家宪法、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的认识，培养更强的国民身份认同。警方表示，早上6点几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报称在马鞍山梅子林路一带杀害一名女子，警员到场后发现一具女尸，正在现场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一间炎热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一间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低。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33点，升53点，成交金额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04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46点，升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9.05元跌咗个一，腾讯控股376元跌咗2.4元，阿里巴巴95.8元跌2.7元，美团156.7元升2.6元，比亚迪股份238.6元升9.6元，京东集团228.6元升8毫，网易152.1元升2.9元，盈富基金21.6毫6升8仙，港交所343元升2.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25.4，瑞士法郎0.934，加元1.256，人民币6.365，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746，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日经平均指数报27141点，升297点。港金报1846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76.58美元，卖出1977.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笔架山花园。重复多次，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排到笔架山花园。咁喺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车龙就去到美松苑。就系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去美松苑。隧道方面，同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洪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方面，坑口的影业路来回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这一段还是行车缓慢，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机场路一号客运大楼。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拎一点，抗疫加油站， 睇多啲，知多啲。 专业医生即场评诊， 即场解答你问题。 医生，我想问一下， 我而家你最担心你病开皮一个礼拜， 我哋话要留意嘅嘢咧，可能 即系清一清到啲痰咧，咁我相信 对。系讲紧呢个症状咧，对于你个影响。 星期一至五，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精拎一点，精拎一点， 精拎一点， 精拎一点， 健康你主场。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我要多谢你，有前香港队体操选手屈子莹 Crystal 退役之后重返运动场，由体操运动员转场跑手，佢想多谢边个呢？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半，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2022年4月14日，李家超提交786份提名，报名参选行政长官。 新增1272宗确诊，今日公布放宽社交距离措施详情。 政府下周二起向长者提供免费快速抗原测试套装。 俄罗斯制裁398名美国众议院议员，美国向乌克兰再提供8亿美元军事援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关于下个礼拜二起啦，一啲嘅服务单位啊嘅60岁或以上嘅长者会员咧，以及佢哋嘅服务使用者咧，可以经680个嘅服务点或者渠道咧，免费攞呢个嘅快速抗原测试套装。头先都讲过噶啦，咁啊啲嘅服务单位系包括啲咩咧？咁啊就系有地区康健中心啦，同埋地区康健站啦，卫生署长。卫生署长者健康中心啦，有社署资助嘅长者地区邻舍活动中心啦，等等嘅呢一啲嘅地方咧，头先讲到相关嘅合资格嘅长者或者服务使用者咧，都可以攞到呢啲嘅免费嘅快餐包嘅。咁另外有关于想同大家讲下就系超市嘅价格啊，咁见到消委会咧都有一啲嘅调查，讲到喺1月到3月期间咧一啲嘅货品嘅平均售价，咁佢哋寻日咧都讲到有关于一啲快速测试，因为呢段时间咧都多人用啊，都多人喺市面上买啊，咁佢哋都收到一啲相关嘅投诉嘅。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黄凤霞，你哋收到几多宗啊？呢段时间有几多宗呢一啲关于快测嘅投诉咧？ 由第五波開始直到昨晚我們收到267宗的投訴，而裡面牽涉的投訴的內容主要是什麼呢？就是送貨延誤的問題，甚至不送貨的問題，佔了成 68%， 即是七成。跟住然後的最大的問題就是在這個貨品質素，有成29个个案，咁啊占咗系11%啦。咁跟住而嚟嘅咧，就系讲数量同埋呢个销售手法咧，都出现咗问题。咁所以咧，即系差唔多绝大部分咧，都系有关于送货。咁而喺呢267宗里面咧，成90几%咧，都系涉及呢个网购嘅。因为大家都会好容易会谂到啦，即系喺个疫情期间，大家都要居家抗疫，又好心急想攞到呢一个抗原测试包，睇下自己有冇中招啦吓。咁所以咧就愿意俾一个贵啲嘅价钱咧，就喺网上边咧就去买，因为嗰阵时个供应都好紧张，所以价钱咧都系比较高啲嘅。咁但系大家都愿意去俾钱买，因为喺网上边买嗰阵时咧都会承诺5至7日咧就会送货噶啦。咁但系因为个疫情关系咧，又令到嗰、那个送货咧系出现咗问题，咁所以咧迟迟唔送货，等咗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甚至成个月都唔送货嘅话咧，咁大家都会谂翻起啦，就系、是、过往嗰段时间咧，当个供应开始系多咗。亦都係因為咁咧，個價錢開始回落啦。但係個消費者自己又買咗其他嘅測試包啦，咁自然就梗係要求嗰個退款啦。咁但係去到退款嗰個問題嗰陣時咧，嗰啲鋪頭咧、啲網店咧又唔肯退款，又或者係個客戶服務係個態度好差，亦都係唔應佢，係追好耐都追唔到。咁所以咧，自然就引起好多嘅不滿咧，就嚟消委會呢一度投訴咯。 但在於個商户嚟講，因為可能真係一啲送貨嘅延期、一啲物流上面嘅問題，未必關佢特登係拖住個貨市嘅。有啲咩建議俾呢啲商户同客户上面嘅溝通可以點樣改善呢？ 其實講翻消費者嘅權益先啦，因為其實當你個商户去喺網上邊去出售呢一啲抗原測試包嗰陣時，亦都係講咗係大約幾耐到會送貨咧，你係同個消費者係即某程度上喺一個合約上面咧，係你承諾咗喺嗰段時間去送貨嘅。就算你話未係完全清清楚楚咁講，就係純粹一個預計時間咧，但係都有一個合理期望啊嘛。咁但係如果你係相距係太遠嗰陣時咧，其實消費者係有個權利咧，就係去取消嗰個交易嘅喎。咁但係當個消費者想去取消個交易嗰陣時咧，你又唔肯咁做咧，咁其實自然就真係係引起爭議，甚至係究竟係咪有一個違約嗰個問題。咁所以咧，就喺呢啲情況，當然大家唔會打官司嘅，尽可能都希望系处理咗佢嘅啫。咁所以咧，你问我个建议俾商户咧，就是、首先第一，就是、当你去谂住去网上销售呢一啲产品嗰阵时咧，咁真系要睇下究竟你嗰个嘅成个物流、成个运作系咪可以支援到呢一方面嗰个嘅叫网店生意啦。咁第二就系、是、当你遇到呢一啲嘅争议嗰阵时咧，你个客户服务真系要做得好，你唔可以拖住人又唔理人，甚至系态度恶劣嘅，因为呢个客个权益嚟噶嘛，咁所以你应该有一个好同埋呢一个透明度高嘅呢一个争议嗰个嘅处理方法，去令到个客咧系尽快去处理咗呢啲问题。咁呢一啲咧就是、我哋俾商户建议啦。咁同埋咧，我哋都要俾翻啲厂商嘅建议嘅，因为厂商当你如果系透过网店去卖你啲产品嗰阵时咧，过往我哋睇到嘅争议咧都系喺嗰个生产期啦，同埋有限期嗰个问题。咁所以如果你系透过唔同嘅渠道都可以提供到呢一方面嘅资讯俾个消费者嘅话咧，咁其实嗰个知情权咧亦都可以提升到。咁所以呢几方面咧就系俾商户嗰个建议啦。但系消费者咧其实都有一大建議我想俾嘅，第一，大家真係唔需要囤貨，因為個原因係而家坊間已經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好多供應，價錢亦都開始落翻好多啦。咁所以咧，你囤積貨咧，其實對你嚟講冇好處，特別係若果係你買得太多，到時用唔曬，你嘥咗，又污染環境，又嘥錢，係冇意思嘅。咁另外咧，就係如果你真係諗住網購嘅話咧，都真係要睇清楚佢嗰個退貨同埋呢一個換貨嗰個嘅政策係點樣樣啦。咁若果佢係唔清唔楚嘅話咧，咁消費者真係要諗一諗啦。咁仲有咧，就俾錢嘅方法啦。過往我哋好少俾呢個建議，但因為有見及此咧，我哋都會覺得，如果萬一有爭議嘅話咧，你係揾一個可以有一個退款機制嘅方法，譬如話用信用卡俾付款啦。咁可能咧就會對消費者嚟講咧係有多啲保障。 咁仲有啦，買貨嗰陣時咧，就係、是、記住，大家好多時都講 CE， 但係唔好淨係睇 CE， 因為你要認埋咧之後究竟有冇一個四位數字嘅 number， 因為嗰啲咧係一啲叫做官宣嘅機構咧，即係公告機構咧嘅 number 嚟嘅。咁所以咧對你嚟講咧就係、是、會有多啲嘅認識啦。加埋咧就係、是最好咧就係、是、當你諗住諗任何一個品牌嗰陣時咧，都會諗一諗上嚟我哋消委會嗰個嘅化足抗原測試包嗰個搜尋器，因為我哋而家已經羅列咗咧成七八個名單，包括香港啊、中國大陸啊、歐盟啊、美國啊、新加坡啊、澳洲啊同埋澳門等等。咁其實已經呢啲係認可名單咧，其實喺個品質上邊咧，都已經係經過當地官方嗰個嘅檢視咧，嗰、那個信心指數就會高啲咯。同埋我哋亦都發現咧，其實呢一啲名單裡面嗰啲內容咧，都係不時咁更新嘅，即係都轉得幾密下嘅。咁所以咧，大家買之前嚟睇一睇嘅話咧，都會對你嗰、那個买嘢嗰个嘅保证咧，都会有啲帮助嘅。 嗯，另外就想问一下啦，超市嘅价格，我见到你哋喺近日嘅调查都话睇到比较到三间超市一月同三月啦嗰个嘅价格嘅一啲物品嘅价格嘅升幅，你哋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最主要发现边啲嘅货品升得多啲咧？呢一啲货品点样拣出嚟嘅咧？又？ 嗱，我哋揀咗90件貨品，而分咗為11組。咁而呢11組呢，其實都係大家喺抗疫期間居家抗疫呢好多時入嘅貨，就係、是、包括一啲包裝蛋糕啦、食米啦、雞蛋啦、罐頭湯啊、罐頭魚啊、罐頭肉啊、衛生紙啊、即食麵啊等等啦，或者急凍食品。我哋就係揀咗呢11組呢90件貨品呢，就去比較返三間超市喺三月到一月或者二月同一月呢嗰、那個嘅比較。咁但係呢明顯地睇到呢，就係、是十一组嘅货品，即系啲九十件货咧，全部都系有上升嗰个嘅情况。除咗系有一间超市佢除咗系三月喺二月嗰阵时候，罐头肉系跌咗啲啲，但系其实咧个全部咧都系上升嘅。升得最少嘅咧就是、罐头肉0.2%。但系若果去到升得最多咧，就讲、是、紧包装蛋糕系成24.8%。除之然嘅咧，就是、食米有9.2%，雞蛋8.4%，罐頭類嘅嘢咧都係由6.8%去到3.幾%不等。咁所以咧，大家係即係絕對會感受到咧，你去超市買嘢嘅話咧，特別係平時入開貨嗰啲食品咧，都係會有所增加嘅。不過，若果當我哋去深入地去睇，每一間超市其實喺呢九十件貨係加咗幾多呢？係會有唔同嘅。A 超市最高5.5%，B 超市4.8%，C 超市咧就2.2%。咁而咧喺 A 超市嗰十一組貨品咧全部上升，B 超市咧就除咗一組之外咧係十組都會上升。咁但係佢哋加個加幅咧都會幾唔同嘅、哦。譬如話 A 超市咧，佢加得最勁嘅咧就係呢個包裝蛋糕成46.8%，跟住就係食米7.8%。但係 B 超市咧係加得最多咧，就反而係食米就係11.4%。咁所以咧，其實我哋有一個好大嘅忠告去俾消費者咧，就當你去諗住超市買嘢咧，可能以前諗住一間方便買曬嘅話咧，就會最簡單啦。但是如果你諗住真係想慳下自己荷包咧，最好咧就是、用下我哋網上價格一覽通嗰個工具咧，或者係問下啲朋友加下價，自己或者花多時間行下街咧，當加下價，然後先至去買嘅話咧，可能你真係不其然咧係會慳到唔少錢嘅，因為你可能一個月去幾次超市，每一次慳幾十蚊或者甚至200-300蚊嘅話咧，咁三大斬埋好柴啦嚇，萬蚊加萬埋埋咧，可能都會慳到成幾百蚊至到成1000蚊，咁呢一個咧都係真係要消費者去留意啦。 嗯，你呢個調查發現即係整體嚟講都有呢啲貨品入邊見到一啲升幅啦，同成本本身來貨價嘅上漲有冇關係啦？或者呢段時間有一啲搶救潮，或者又提到一啲人手上面嘅不足，可能呢啲都係成本嚟，落咗落個貨品嗰個嘅價格嗰度，會唔會係咁咧？ 這個都是超市給我們的反應來的，因為他們都是指出這個物流、原材料和勞工這些成本會上漲，所以他們都是做了很多不同的優惠，希望去盡量減輕市民大眾的負擔。但是我們也有問到物流界、問到這個進口商，有很多不同的進口商問回究竟你們的貨是不是真的加價加得很緊要、他們是承認物流那方面的成本真的增加了的，但他們也有說到其實真係佢哋都冇乜點加個價嘅，咁所以咧喺咁嘅大前提底下，咁即係話可能係個市場嗰個嘅效應，因為大家 搶貨嘛，大家如果冇忘記嘅話，喺搶貨嗰個過程裏面咧，就自然就推高咗個價格噶啦。特別係我哋講緊嗰個需求係突然之間由平時嘅正常情況係升咗成五倍十倍咁嘅情況咧，係自然咧就將啲價格係推得好高嘅。咁所以咧喺呢一度都係要提醒翻消費者咧，儘管大家係極度焦慮、好心急，希望買足所有嘅嘢，但係因為咁嘅行為咧，就係會令到第一你可能過度購物，有啲嘢會嘥咗；第二咧就是、推高咗個價格，咁令到成個社會咧都係會百上加斤。咁呢一方面咧，就大家真係要比較理性啲啦。 我見係咪話超市優惠整體都睇到減少咗？ 超市優惠是絕對是少了很多的，那個原因是明顯地的市場效應，你的需求這麼大，我為什麼要給這麼多優惠呢？你平時享有開的優惠很多都不見了的，是絕對減少了很多 的。在幅度上面還是涉及的貨品的範圍呢？ 有很多不同的貨品的優惠都少了的，特別是剛才我講的那些零食啦、食米啦、雞蛋啊、罐頭啊，或者係啲急凍肉啊，好多都係啲優惠係唔見曬， okay. 所以咧係兩邊行啦，一邊咧就係優惠少咗，另外一邊咧就價格升咗，咁自然消費者自己銀袋要俾出嚟去買嗰個產品嗰個嘅成本咧，都係會升咗好多嘅，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大家真係絕對要格價啦，咁同埋喺商户嗰方面咧，我哋都係不斷呼籲同埋促請佢哋咧，即係真係大家要共度時間，喺呢個咁艱難嘅時期，大家即係盡可能唔好再加價啦，亦都最當然最好就係減價啦，同埋就算啲優惠可能未必啱消費者咧，其實實實際際你控制住個價格，唔好再俾佢上或者甚至係減嘅話咧，對成個社會嚟講咧，嗰個嘅裨益係會比較更加大咯。 好啊，唔該曬黃鳳賢同你傾到呢度。黃鳳賢係消委會總幹事，講到有關於超市嘅價格嘅一啲比較嘅。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趙小姐打上嚟，早晨。 早晨你好啊， 系 啊，我想讲一讲嗰个学童嗰个复课嗰个情况嘅。咁、我本身就系家长嚟嘅，我有个小朋友系读 M 班，咁佢本身咧就想翻全日制长全日嘅 M 班嘅同学，因为我同我先生系双职家长嚟嘅。咁佢而家复课啦，其实我就有两个问题都想 clarify， 因为佢而家佢每一日都要做检测，咁但系咧就佢年纪好细，咁根本其实。我哋琴日開始就有同佢做檢測，因為我哋琴日開始都要復工，咁但係發現其實係完全 work 唔到，即係做唔到，因為佢見到支棒佢就走，跟住之後就我哋用多咗差唔多半個鐘頭時間去 settle 依樣嘢，跟住即係令到佢成個情緒都好崩潰啦咁樣。咁另外咧，其實我都想問翻教育局關於即係學童嗰、那個長全日喺學校嗰個午膳嘅安排係點樣？因為佢之前一月份嘅時候咧，我嗰間幼稚園即係幼兒園咧就收到學。教育局嘅通知就话，佢唔可以喺学校食晏昼，但系佢本身翻长全日噶嘛，咁、所以咧，变成就学校唔可以提供午饭，但系咧就变成系要家长自己去准备个午膳俾个小朋友喺学校食，咁变即系我就都想知道，咁呢个安排系咪其实嚟紧都会系一直去到永远啦，定系其实佢复课之后可以由翻学校去安排翻午膳嘅？ 呢、這個睇下有關方面答唔答到，但我想知咧，之前呢個安排其實都係一班小朋友都會喺學校食飯，不過係家長準備啲食物。 係啦，係啦，所以其實我覺得成件事係好唔 make sense 嘅，因為其實你係家長準備同你學校準備喺學校食係。都是要除口罩食嘢噶嘛，即如果佢是要傳染，都是會傳染噶嘛。咁所以但係教育局就話啊，因為即總之我就唔理你有冇需要啦。總之學校就唔可以提供任何嘅午膳，就變成如果真係咁有需要，家長咧就要自己去提供午膳咯。咁變成其實我嗰陣時我個小朋友嗰班即係晏昼需要留校嘅嗰班同學咧，就都有十幾個嘅。咁、變成就十幾個都。一齊各自食家長提供嘅嘢，即係喺同一個班房裏面食各自家長提供嘅嘢，咁所以我都覺得好奇怪嘅 policy 嚟嘅。 OK， 好啊，唔該曬趙小姐，都係作為一個家長，咁就有個 N 班嘅小朋友都關心到啲快測啊，同埋如果午膳嗰啲嘅安排，因為涉及到長全日嘅上課嘅情況。咁啊，仲有陳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系咪 系啊，你好。 系，我系六十几岁嘅嘅长者，咁、我都系唔赞成俾长者去免费攞嗰个快测包嘅。 咁我覺得好似頭先都有位醫長者講過，即係我覺得我哋啲長者即係咁耐冇檢測過咧，我其實我都好少出街嘅。咁其實我又唔使翻工，即係又可以少出街。咁變咗嚟講，我覺得個需要唔大咯。反而我覺得係啲學童啊，即係翻學嗰班，無論係中學啊、大學啊、小學啊，總之佢哋每日要檢測嗰班學童咧，我覺得佢哋需要大啲咯。同埋啲家長即係有啲係有啲係幾個細路噶嘛。咁嗰個費用，我真係我自己都做過家長啦，自己都曾經有即係都係有小朋友嗰啲咁樣啦，都係養育過佢哋，即係我覺得個負擔個壓力係會好大咯。 但會唔會有個別長者，即係可能有部分就可能真係少啲出街啦，有啲可能都有需要，尤其是啲體弱嘅長者。如果真係免費對佢哋嚟講，又 即 係 如果你講體弱嘅，仲更加唔會出街啦，因為佢哋都自己驚噶嘛，好老實，啱唔啱先？即係你話體強嗰啲長者，佢哋打曬針嘅，嗰、那個檢測包都未至於去到話免費咯。 OK， 所以反而用喺小朋友好啲。 係啊，我覺得。仲喺小朋友好啲咯，咁、 okay. 你仲有嗰啲系咯，我即系我就个意思就系咁。 好啊，唔该晒陈女士，仲有张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主持。 系，请讲。 我非常之赞成咧，头先嗰位陈女士讲嘅说话。其实我都系一个70岁嘅长者嚟嘅，咁但系咧，其实政府咧就可能咧系唔系咁理解啊？可能我本人咧长气少少，我系住喺屋村嘅。咁其实呢、這个。檢測包俾曬啲同學仔咧，就係最適合噶，因為嗰啲我住喺公屋咧，就已經成30多年噶啦。咁我成日都見到逢係話唔使錢嗰啲咧，啲老人家咧就一定去排隊去成嘅。咁第一有個混亂啦，第二咧佢拎咗翻去都係俾屋企嘅小朋友屋企人，咁何必做呢啲嘢咧？咁直頭咧就你俾喺學校，每一個星期派俾啲同學仔拎翻屋企，又唔使搞到咁混亂。因為政府咧就可能咧就有啲提議就話點樣關心老人家依樣嗰樣，總之而家佢派依個免費檢測包咧，唔係關心佢哋，係令到佢哋咧有啲腳啊唔係咁好啊，腰啊唔係咁好，佢哋都會去撲去攞嘅。咁我阻你兩分鐘，我舉個例，即係等於好似2年前派口罩嗰啲咧，就好多依個區議員又派啦，嗰、那個社區中心又派咧。哇！我睇到啲老人家，我就覺得佢哋唔應該咁做啊！佢哋好似打仗咁啊！因為我本人咧就係好怕排隊嘅，買嘢嗰度多人我都唔去嘅。佢哋可以能夠咧呢度派完，佢哋又通知啦。喂，邊度邊度又派撲嚟撲去，即係我睇住有幾個老人家真係直頭跌親噶。 明白，都係擔心混亂，可能但係成反而造成一啲嘅風險啊，混亂等等啦咁。張女士嘅睇法之後，仲有黃女士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啊，我係黃，我姓黃嘅。 係你好。 咁關於咧少少，你好。关于嗰个成日讲开嗰个小朋友话，即每一天咧要做检测咧，咁你话做检测系啱嘅，我都赞成嘅。咁但系你话咗每朝，每朝嚟讲，大家都好多家长都讲咗啦，就系话好忙啊！我哋每一天咧，又要整早餐，又要着校服，又成好多，又要整理佢。咁其实你呢个检测包，我一个提议就系话，可唔可以喺今晚，譬如啦，我假设听日翻学啦，我今晚临瞓前做定。證明咗佢係陰性，咁我拿住呢個檢測包，第二日應該都有效嘅。咁我哋每天嘅朝頭早就會慳翻好多時間，同埋咧就唔需要話有陣時啲小朋友或者佢要走啊、抗拒啊、疾病啊咁樣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夜晚幫佢做，我哋有啲時間幫佢解釋，或者可以俾啲耐心啲嘅，等佢做完之後，因為我今朝做同今晚做冇用噶，你每天做一次啫嘛。 不過之前問過佢都係話要朝早做嘅，就唔可以之前一晚做咯。之前。訪問的時候提過呢點 係，唔係我明白啊，但係意思佢哋點解唔會考慮你每天做噶嘛？每天做係唔通啊？我朝頭早有，夜晚黑我會冇，或者我日黑冇，朝頭早又會有咁樣咩？只不過你係每一天嘅嘢，點解你唔可以第二日都喐亦都有效咧？我都係每天做，我唔係話俾你聽啊。 即多啲準備時間，對於家長嚟講亦都 啱啦、嗯。因為如果係咁，朝頭早真係好忙噶，即係佢即係大家做家長嗰啲都會明白噶，好多嘢要預備。同埋，如果嗰個小朋友合作就話啫，好似你話啲 K1、K2、K3 嗰啲好細個，佢哋根本有抗拒，又會真係走啊成啊，佢會唔會咁定性咁俾你喺度做？如果我哋夜晚做定嘅話咧，就可以即係多啲時間俾啲家長。 明白啊，黃女士嗰個睇法啊，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聽日再見。